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11:0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22号星期一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我是工作男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Snow Patrol。雪地巡游者，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How to be dead, How to be dead。 哎，今天呢还是24节气的小雪节气哈，这说明呢这个天气开始越来越冷了， 真的冷， 所以我们更需要这个抱团取暖哈，我们在一起的围炉啊，听广播，听暖文章，听吉他，让我们更多有温暖之间有更多温暖的传递哈。 是，这天冷的时候啊，有一个信号是什么呢？ 吃， 这个吃是就是自己不由自主的，就是在老往里蓄热量哈，这是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是外界给你的，比如说家里交通工具，我今天就是这电瓶两次打不着火， 就是这个机动车电瓶两次打不着火，那就说明外界的这个强冷空气急剧的刺激到这个电瓶了。 对，而且北京的小伙伴哈都有同感，如果说和东北的这个冷比起来呢，北京只要刮西北风的时候，就是冬天，那真的不亚于我在东北的时候体会到的那种体感的冷啊，那种凉度。 嗯， 所以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啊，做好这个自己添衣的相关的一些事宜。此刻呢，我要带来这一周的第一首歌，时光如小偷，二十四节气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往前推移，这一年所剩无几，十一月走向尾声，希望我们心中所想，愿我们心中所爱，都能够继续美好。 就像一滴汗静静地蒸发在马路上，偶尔当心很烦，我总是爱穿过捷运站，看着世界变幻，时光像小偷拿走眼泪，从不同的地方，也许把泪滴在心上，所以我有了歌能唱，回忆很美，未来很慢，我的故事因此写到一半，风吹着我跑向远方，我知道爱也甜也酸，人要学会停止流浪，我也一样。就像一滴汗轻轻地蒸发在马路上，偶尔当心很烦，我总是爱穿过捷运站，看着世界变幻，时光像小偷拿走眼泪， 时光小偷。时间虽然带走了许多，但也给我们留下了回忆，留下了习惯。听这首歌的时候，收到了一封听友来信啊，很想在今天晚上把这封温暖的信送给正在听节目的许许多多的老朋友，因为他真的是洋洋洒洒地写了很多字，你白天上班的时候都未见得写这么多字。 嗯，那是不能辜负人家，不读 是的， 不读不足以平民，不是这个词儿，不读不足以这个对得起人家。 这个跟民愤没有关系， 是是是， 这是大家民意哈。用户5296VR 朋友，今天晚上叶谦确实坐在我身边哈，所以他的这个开场白就是千里你们好。 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感觉就很像是某一种拉面。千里你们好， 是， 哎呀，很激动。哎，我记得以前如果我看到一个短信很有趣的话，我会说，哎，叶谦适合你读。但现在我们俩没有办法，因为离得比较远嘛，坐得比较远，然后这一条信息刚好在我的这个屏幕上。18年前，记住啊，18年前， 说， 18岁的我， 18年前18岁， 他现在多大岁数了？ 18年加18等于36了呗。 答对了。18岁的我第一次听邦邦带你听天下，彩铃乐翻天，认识了你们。但是邦邦真的不是叶谦啊。 邦邦是一个 嘟噜嘟噜嘟噜星球上， 对，嘟噜嘟噜星球，可爱的声音了。 所以现在在这个咱们的太空出差的咱们的三位宇航员朋友，可能能见到我们的这个邦邦哈。他说后来又有了男左女右，你们都在微博互动，不怕你们笑话，我没有微博，我看过很多红人，我很想互动。后来呢，我就离开了北京，但是这节目啊我没有忘，一有时间就来听，不过啊是零零散散的。就在前两天听你说有 APP 可以互动， 对， 我就下载了一个呀。我是第一次和18年前的老朋友打招呼，你们好，太激动了。 我们也是感觉你这18年听过来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而且他之前在微博上都没有跟我们互动，就觉得哎呀，当个红人很难呢。每天晚上都是听了个寂寞啊，互动了个寂寞。现在呢，在聊天室中，真的只要你愿意深情的留下一些文字，我们首先反手就给你加个精， 对、 啊、 肯定的， 对，这一加精呢，你就有这个小分数累积上了。你看在这个聊天室的大哥哥大姐姐大爷大妈啊，我是指这个级别哈， 是， 就他们已经是6道杠了， 不是岁数 啊，不是岁数，他们都是像你这样一个个的进来，然后慢慢的累积。你不光是可以转发，可以点赞，也可以听回放，反正男左女右所到之处，你留下痕迹必有上天的福报。 36岁的你啊，真是 回来真好。而且其实最好的回来就是我已经长大，而你们还在这里，对吧？ 本明年啊，今年不过快过去了哈，马上这个过完新年过春节，然后就到下一个我的本命年了。 说到这里哈，明年就是虎年了啊。叶谦上一个虎年和我们在一起， 对，12年前确实在一起， 但是再下一个虎年， 哎，人生有几个本命年呀？首先你这么算，本命年都是很12年来一次的啊，都是很那个。 对，所以这个本命年的他呢，就会每个晚上在第20段给我们弹吉他， 是多多献才艺。 对，而且对于老朋友来说，我们的播出时间已经调整到了晚上9点到11点，大家要慢慢的适应。明年呢，我们还是在晚上9点到11点， 就是、 妥妥的啊。 对，这个我老嘉宾9点半的时候还唱得动。Didn't know what I would find. And there you were, oh, watching me. How could I know? Oh, you, me, it's got to be. Don't let go. Stay with me, 'cause baby, we both know. That's what this, we're ahead. So bring the rain, let it fall on me. Let it fall on me. I will be safe in your arms. Oh, beautiful day, let it dawn. looking for a reason why. What was real was right before my eyes, face to face with a fire in my heart. 很久没有听广播，也很久没有来到男左女右了，但是你发现在这里放音乐的感觉和状态和曾经是一样的。 对， 叶谦呢还是只负责这个欧美音乐方面那块。 是，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 The Brand New Heavies 乐队带给大家的叫做 Bring the Rain， 带来了雨滴，带来雨滴。当然了，这个节气了，你要再带来雨滴是有点，在北方尤其是有点残酷了。 现在天气很冷啊，希望你在听广播的时候也是在温暖的地方啊，不管是在家里、车里，还是在某一个哈你在加班的环境当中啊，允许你听广播，都希望你是暖暖的，因为十一月已经接近尾声了，天蝎啊也要告别了、啊。 是， 下一次我们要遇到的就是射手了，也要祝福射手男、射手女们啊，要迎来你们的月份了，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过生日。 是， 嗯，刚刚我不是说在聊天室里啊，很多老朋友光临了吗？这一下呢，咱也不去扯什么水逆都回来了哈，就是天冷就回来了。 对，天冷嘛， 哎、 来回家。 天冷就寻求内心里的温暖哈，熟悉的地点。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今天晚上我非常喜欢拆开一个又一个的小纸条。用户2707CO， 他说他也是通过帮帮带你听天下和彩铃乐翻天知道我的。 嗯，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我80来斤时的记忆。就是我 按节目的年代来想起自己的重量、啊 哎、对，我80来斤啊，很多时候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那个瘦带给我的是什么印象了，可是我的身边的朋友一看到我就说，哎你现在好，那我以前 是 怎么了呢？ 以前有一些枯瘦嘛、哎、对不对， 就是你们在我很瘦的时候都没有忍心告诉我，就是我瘦的看起来有点不太就是给人喜庆的感觉，对吗？ 也就你姐姐经常说你也不会信她的啊，那你不能信啊，你肯定不信。 他说我什么了？ 他就说瘦的瘦，骨瘦如柴，一抓一根把，一杆把柴。 这都不重要、嗯。他有时候会给人一种，哎呀， 他对他说你这个的时候，你肯定觉得他嫌自己胖，所以他嫉妒你，你不会理他的。我 倒没有这么说吧。其实当你已经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体重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时候人们会觉得一个人特别特别瘦，我会有点弱不禁风，对吗？ 是， 就是有一点小小的。挺体谅你，或者说挺可怜你，怎么小小的身体要承担这么多的工作呢？ 拎篮子都不想让你拎，对吧？搬个椅子什么都怕你摔着，卡背儿那个，卡背儿有点太柴了。 久了身边大地不留顽独在手心，又何必相遇。 回忆它带来的风景，每个呼吸都唤起涟漪，想象它在远距离眼神里那般光影， 我不能靠近却从此追寻。触碰不到的灵魂日夜升腾， 梦游的心在沸腾，都是心疼。 一道紧闭的门， 爱情无处容身， 不说的不留痕，却用深了 表了个人首张专辑的耿斯汉，也是在星期五啊来过我们节目，作为飞行嘉宾，和我们聊天、放音乐，并且也现场弹吉他的 啊。 耿斯汉93年，也是双鱼男， 那天一定很热闹。可惜那天我也是有外事活动，也没听。 就是一小时，很快了 啊，一小时的， 就一小时，很快了。然后嘞，在现场哈、也是弹了吉他。这首歌呢是在专辑当中和周蕙共同演唱的《触碰不到的灵魂》。 哎，那错不了。 哎呀，这个是有点哈，两个人可能内心里都有一些啊爱而不得。 是。 这个事情呢，在冬天哈就先不要去想了，好吧？虽然一年到了尾声，很有可能把这一年当中的很多缺憾呐、或者说内心的一些纠结的东西啊，很想把它解决掉。 我哪个季度我也不想想这种不愉快的事情。 你是因为啊、活到了明年48 啊，是啊。 那咱现在听友18的， 28的， 对对， 38的， 正在旺盛期。 你想想，你18岁的时候，这跟女朋友是不是 也不省心？ 这那那这啊， 是 28岁跟那个女朋友，这个那个这个。 不， 38岁好一些了啊，家庭里面是不是？你是38结的婚吗？ 我是33的时候结的婚。 哦，33就结了啊。38的时候，就家里面就好了，平和了，对吧？ 哎， 所以人得过了，应该是36岁以后，对吧？ 嗯、 你的这个又过了一个本命年，哎，我在想，那我们的听友当中，可能甚至还有更年轻的，对吧？ 是， 大家的生活中都会有一卡车的烦恼， 嗯， 啊， 对， 也有的可能是一小筐啊，自己的不开心，都有。所以这些年的夜里呢，我们才会相遇哈，终于可以在这里聊聊天，让这个世界里的最美好的音乐哈，帮我们舒缓一些什么。21:26了，这个时段呢只剩下1:32的时间。 好， 我们呢也一起来暖暖场哈，为叶谦，东城区的叶谦。哎，那天很有趣的是，我们的耿思汉在弹吉他之前，我也问他，我说你是在哪儿的人？南京人，南京哪里？ 干嘛？我你一定要弄出他是哪城区的，是吧？ 对，然后他很可爱。 南京什么区的？ 双鱼男就是和这个节目的气场还是比较融的。 嗯 嗯，但是我希望哈，就他更加的羽翼丰沛，然后更自信啊，就如我身边这位。 我也害羞着呢，我也。 你是不是对害羞这个词有误解？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第20段哈，来听叶谦弹吉他。同时，我在聊天室中哈、看到顶着6道杠的碳水化合物的天空，这位在飞机上工作的男听友， 可不得了了。 难道他现在脱单了吗？他为什么为王小波，我们的王小柏，王小波 高兴了哈？ 做广告，节目著名单身男听友，人好、老实、厚道，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口气好像他已经是。 他怎么也得为自己 好，有主了， 他怎么也得为自己号召号召吧？ 不，他为别人号召呢。 哦， 但是我们以前的据可靠资料，他不也是单身吗？难道说 这世界变化快， 这个周末就 对，这世界变化快 了，祝贺祝贺啊、来来来，我们第20段哈，听听叶谦给你弹奏的小曲儿， 小曲儿 一 首。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 Listen 21 Listen 21 Listen brand new Listen 看好你。耿思汉的新歌21小时计划， 我在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跟人生那个人，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 锁定全天北京音乐广播，登录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21，为耿思汉集赞助力，周期内票选最浪潮新歌一位，一起听歌，一起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荣耀换新，共襄未来，翠微百货翠微店全新升级，众多新品牌入驻，大牌美妆一线品牌陆续开业中，全新的体验，舒适的环境与炫酷科技，沉浸艺术完美结合，快来解锁你的逛街新感受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更需要彼此等候。 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22日周一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叶谦。 对，这个开场白我们已经说了14年之久， 对， 我们也将说到15年。 太阳水化合物天空这个 辟谣来了， 对，然后他说一周末一直就泡在健身房里，你看你二头肌啊，肱二头肌什么，这一点一点的就越来越茁壮了，但是旁边的人还是没有立住一个哈。 那你自己的问题你都没有弄利索呢，你怎么就有那闲工夫管别人呢？在搞对象这件事情上哈，我们还是不鼓励太谦虚，好不好？ 是， 有好的先自己啊先留下，好不好？ 好， 当你有了自己的幸福的时候，你才能让别人沾到你的喜气。 这个话也对， 是不是？ 对， 否则的话别人该说怎么了，是你不喜欢的他给我的吗？ No 啊，在爱情面前哈、啊、在感觉面前其实谁都不会谦让的，对吧？因为他有些东西就是两个人之间有一种共通的，和你有和他没有，对吧？ 是， 你要找到那个跟你最匹配的，好不好？ 找吧，接着找， 找找找找、嗯、来，在找之前呢，听听叶谦哈，东城区的叶谦在星期一的晚上，而且呢一定要抱歉的通知各位朋友，明天晚上叶谦不来了。 又有一个外事活动、 啊、 好吧， 我以为又有一个外宴啊。 Guess this time you're really leaving. I heard your suitcase say goodbye. Whereas my broken heart lies bleeding. You said your love is suicide.You save your crowds a thousand rivers, and now you're swimming for the show. You left me drying in my tears. You won't save me anymoreYou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girl. I'll be there for you. These 5 words I swear to you. When you breathe, I wanna be the air for you. I'll be there for you. I live and I die for you. Steal the sun from the sky for you. Words can't say what love can do.Some good time. Now they have their own hiding place. I can promise you tomorrow, but I can't bet by yesterday. And baby, you know my hands are dead.When you get thirsty, baby, when you get drunk, I'll be the one. Oh, yeah, I'll be there for you. These 5 words I swear to you. When you breathe, I want to be the air for you. I'll song from the sky for you. Words can say what love can do. I'll be there for you. 人家说这是叫千世摇滚，哎，就是硬汉柔情啊，走过路过别错过。 哎，这唱完了， 错过的就到我们的听听 FM， 等我以后、 这个、APP 当中、啊、 对，等我以后把那个转调再给你们唱了啊。 不错不错哈、啊，我那天有个朋友还跟我说呢，有一天在路上啊，真的听了，说没想到你们那老嘉宾啊，真会弹吉他。不是，难道我还找了一个假的？ 找了一个假会弹吉他，然后旁边请了个乐师。 对, 对, 对，哎。但是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啊，因为那天耿思汉呢，他是自己带的吉他， 哦， 他没有用这把吉他， 嗯嗯。 但我还要告诉你的是，这把吉他真的是，因为他在我们直播间会有很多来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如果他会的话， 帮了不少忙哈、 哎。你今天在弹这把吉他的时候，你有感觉他被动过吗？ 有感觉，因为我每次我习惯性的要给大家唱之前，我会调音， uh-huh. 我一调，我发现就是音有些就是有的有高有低的了。 哦、 uh-huh. 哈、uh, ，I'll be there for you 就。如果要是他要跑了，你肯定唱的没那么舒服，你转调也肯定，你尤其是这个歌最后还得转调 I'll be there for you 这种啊， 这拦不住了、 啊、 拦不住了 When you breathe I want to be the air for you 哎，你看我会弹 I'll be there for you 怎么有点像喝完酒来上节目一样？ 再来来来一杯。 哎，但是叶谦绝对不可能哈！我对他这么多年的要求就是，如果你今天晚上有一些你上一个工作哈需要，可能大家这个工作上的一些聚餐什么之类的，你就不用来了，对吧？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要知道他 的，你这样要碰酒、你不能在节目里说酒话。 对, 对， 我们要知道他的家庭工资收入的大半部分哈、是根据他白天的这个工作啊，所以这部分我们是不能影响的。 我得走业务去，我得走业务去。 所以有时候哈、听友可能会说，哎，默默怎么很久没有来了？叶谦怎么也没有来了？这点哈，我是觉得我们一定要理解他们，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像我这样扎根这个 BRTV 哈，一直马上就要快20年的老工龄的老员工了。 嗯， 他们确实在白天时光里，他们的付出和他们的得到更加成正比，对吧？ 也得， 所以 对, 对，你不能耽误人家正事儿。 对，这、最近天冷，这地下通道有点。 今天晚上算是开了一个好头哈，这个全新的一周，叶谦的这个小曲儿哈，振奋了东城西城。啊，朝阳风， 大家喜欢就行。 啊、大兴，苹果啊，都听到了 啊。刚才那首歌叫《I'll Be There for You》，我会在那儿等你，来自 Bon Jovi。 对，如果真的把这个名字用作我们节目的话，我们就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的直播间。这个地方真的10多年没有变，男左女右就在这里。 下在梦中，纯洁的迷惑。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还能记得，想问候不问候，不知什么理由、应该为你笑过，为你哭过，为你生怕错过。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雪下在梦中，纯洁的迷惑。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 Yeah. 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还能记得。想问候，不问候，不知什么理由。笑。 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 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 应该为你笑过，为你哭过，为你生怕错过。 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 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 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 再次握你的手。 为你生怕错过， 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 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 在小雪节气的晚上，我们重温了这首《再见北极雪》啊，这是来自也是很经典的《北极雪》啊。然后《再见》啊，是来自周传雄和陈慧琳演唱的这个版本。 就是因为这、嗯，我差点给听成《再见北极熊》 雪啊， 对，北极雪。 今天呢，有位小伙伴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是以前在国外收听，如今啊，甜甜的甜甜来报告了。他说今天我是最后一天有时差的听节目了，我马上啊，明天终于可以不用调手机就听节目了。因为他在国外嘛，有时差，所以我们这个 APP 可能有一点时差需要调整哈。他明天就要回国了， 嗯， 肯定要进入隔离状态哈。 一路平安、啊、 对，回来了，我相信哈，在隔离期间你就能吃到太多的美味了哈， 是 想了太多年的太多美味。然后在这个隔离期间呢，我们也会继续陪伴大家，你应该也还是继续用 APP 来听哈，因为可能房间里没有收音机， 对， 但是它不用再调这个时差了，可以和我们同样的北京时间，然后继续在聊天室，哎，在国外收听，在马德里收听的朋友，硬是把自己听成了三道杠听友。 人家互动的好啊，是吧？ 你就说说啊，在北京的啊用户们啊， 嗯， 加油！来看一下、哦，刚才我说到了在建外大街十四号，小朋友，我们的老朋友，用户3032BB， 他问我，那下面是不是有一个卖唱片的？ 哪下面啊？ 就是我们电台。 嗯、电台下面啊，电台下面你还别说，我要是在电台下面开一个小 LP 店呀、啊，小 CD 店应该很受欢迎。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大哥，事情是这样的， 嗯， 真的是有的 啊，有了。 不是， 啊、算了，不玩了。 是曾经真的有的。我2002年来电台的时候，旁边就是卖、 我有印象， 有 吧？我也有印象，对， 以前 我有印象。 音乐礼品卡点歌交50块钱，到楼下， 嗯， 去先提前预约订单。那个时候要跋山涉水的，你不管是坐公交、坐地铁还是打车，你得到我们这儿来，到这音像店来、 嗯， 写下你的亲笔哦，写下你的点歌单啊、张小芒要为王小飞啊、点播一首什么什么歌曲，好吗？然后你就等吧，要提前一个月呢， 是是， 交上50元钱， 这也是一个情趣啊。 然后我刚做音乐礼品卡的时候，我就有每周都要去那里呢。把大家点歌单拿回来、 嗯、 然后当时有的小伙伴还怕我们电台没有那首歌，他会把他的那个磁带 还要放 CD 啊， 不是 磁带， 他要把磁带放在那里、 嗯、 然后一定要备注哈第几首歌曲， 对， 很有趣、哎 这个、 那个时候真的看到了太多太多，就是 我觉得是爱情当中为对方做一件事情的那种，哎，满满的诚意， 从天而降，电波中给你点下来的一首歌曲，这个意义是非凡的。那个时候， 而且那个感觉是什么？因为他交了钱嘛，他要求那一天一定要播出，就等于送歌的人是知道铁定在这一刻会发生这件事情，于是乎呢，会出现什么局面？就是我会把你引到某个地方来，哎，小背景音乐一响起，可能我们在吃点什么东西， 打开收音机， 哎，不经意之间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是， 哎，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设计感。 现在也有，还有这么玩的年轻人呢，在这个影院里， 对， 求婚， 对， 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我跟你讲，一般要是天蝎女，估计就能被猜透。因为 你会接受这种求婚吗？就女孩你们喜欢 这样？我觉得当然可以啊，就是你为我用心做的事情我都喜欢， 是 这个不存在什么哎呦天哪太丢人了， 虽然算不上， 你只要爱这个人，他为你做的所有的事情，尤其是花心思做的事情，你都会接纳的， 是 前提是两个人真的有爱哈。但是我觉得对于特别敏感的人来说，去为他制造惊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蛛丝马迹，他发现你这段时间怎么今天表情上哈，穿的怎么那么怪兮兮的。当然如果一旦你的这个惊喜制造成功了，那将是对他来说永生难忘的。 嗯，对，我是知道这个感觉的，因为经常有女孩子这么给我制造惊喜。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但很可惜，我是一个直男，那根神经， 18岁的时候 不是很厉害。我是诚心可能躲避吧，我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我怂着呢，在女孩 一般要是三四个女孩追求我，我就一个都不理，我让他们三四个都去着急。 哎呦呦，我得死不死你 ？Take your eyes off of me, so I can leave. I'm far too ashamed to do it with you watching me.This is never ending, we have been here before, but I can't stay this time, cause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Please stay where you are, don't come any closer, don't try to change my mind. You are in my life, but I want to live and not just 一件喜气洋洋的事情之后哈，听到了并不是那么开心的一首歌， 是 总是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啊、在音符的跳跃中哈、起伏着。 哎，我这周末我把那个你说的 Adele 那个数字版的那个专辑我也听 了， 25块钱呢。 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应该对吧？ 这个还不错，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水准。 那怎么可能差呢？ 对，是物超所值。你给这25块钱是绝 对可以。我们真的说哈，这个歌坛真的有一些歌手啊，他们就是把歌唱难听的很难。 对，人家一张嘴就有， 就是真的。 所以我特别为他们这个企划呀，就是 贴心， 不是，就是为他们企划着急。他应该是25岁的时候那张卖25。今年卖30，应该 这应该不是他们定的价吧？应该是 我不管，我们唱片公司就建议他，反正他这个专辑他要出到70，他就出到70岁的时候、 哎、 他就卖70。 这有点像我那本书的时候，我当年我说我很想就是这个价钱定义一个我当年出书的年纪、 指导价。 哎，但是他们说不行，这个给我算了一下成本各方面哈，因为毕竟出书嘛，他这个有自己的成本东西。我好吧，就其实大家都愿意那样，对吧？ 对。 但是呢，我们不能光主观的哈，冲动的，还要考虑方方面面。确实哈，很好听，也是希望哈，这些会唱歌的歌手们能够多多的哈，去让这个歌坛更加丰富啊，让我们也愿意掏这个钱为好的音乐买单。 你比如说，今年我要出专辑，我就卖48。 我建议你出， 过两年我就能卖50了。 我建议你出48张啊，到头好不好？ 哎，我48张，那我可出不了了。你当我是，我跟你说啊，哪个人能做到啊？40多张是就近百张，这种都是，我想想啊，港台的有很多，比如说是校长啊之类的那些人，他们能做到。 我现在就想，如果明年啊，我们15年，我们出1500台收音机。到底能不能被一抢而空啊？过了5年了，那些买过1000台收音机的人，他们是否还再需要一台收音机呢？ 是啊， 还是说我们真的还有上次1000、1万多个听友没有买到呢？这是个问题。我们第三时段继续喽。 第三时段， 我一个人走过很多夜晚。就是你，这是

已经很久很久的晚上十点才第一时段，而如今呢，我们的第三时段正是暖文章和冷笑话，我们的重中之重的开始。 是， 哎，但是叶谦哈，从一些数据上表明，你的东城区弹吉他环节啊，已经开始大有赶超暖文章冷笑话第三时段。只是， 就人家宁可听我哼哼唧唧唱，也不想听我讲笑话了，是吧？ 不想再听我睡前叨叨叨叨叨叨叨。哎，怎么说呢？我相信哈，这个在听觉的世界当中，它总要有一个平衡感嘛， 是 吧？那我们就有快有慢啊，有重有轻。 没错。 既然这个习惯已经到今天了，我们就暂时保留它吧。 得保留啊。 对，毕竟什么英文小翻译啊，等等等等那些哈，早就随风而去了。 对。 啊，只有你还在这里。 我现在是英文不翻译，直接唱给你们听，每天晚上。 还有朋友说呢，明儿晚如果不来的话，今天可不可以给我们提前就来一个呀？ 不，刚才把转调那也给你唱。 我们见机行事吧，好不好？ 嗯。 叶谦来一个， 今儿啊， 叶谦来一个。 今儿不小心看到你姐韩美啊，和我弟发的微信对话，我不是诚心看的啊，这是忽然瞄着了。这他中午啊问那个叶虚发来一短信说，老公你干嘛呢？然后呢叶虚回了一个，我在吃饭。紧接着你姐不乐意了，就发过来紧接着就埋怨的话了，就哎，你臭男人啊，一点情调没有呢，别的情侣那一对一对的聊天都宝宝前宝宝后的，哎，你在前面加个宝宝你会死吗？完事呢我弟就打了一个，宝宝你会死吗？我在吃饭。 Like a perfect night to dress up like hipsters and make fun of our exes. It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for breakfast at midnight to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 I'm feeling 22. Everything will be on. 这首歌呢叫二十二，应该是22岁的时候梅梅的一个状态。 Taylor Swift 22岁啊，真的是令人就羡慕的直流油的这个岁数啊，不像你姐姐跟我弟弟这个岁数了，俩人斗什么斗还，对吧？ 有多少正是22岁的听友哈，也在听着这首歌，然后感受着啊，我到了48岁的时候，会不会也像这位哎老主播一样哈？ 嗯， 还这么快乐的可以放22岁的歌呢？ 是啊， 而且还在追忆着哈。来吧，我们读读暖文章，听听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活到极致，就是朴素与克制》。在这个浮躁的社会，我们常常认为快和多是硬道理，但实际上，真正活到极致的人往往是朴素与克制的，因为真正高级的恰恰是慢和少。这个时代对每个上进的人都是友好的，因为这个时代遍地是机会，但你并不需要抓住所有机会，你只需要找到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机会，培养自己的一点点优势，通过不断的迭代维持这种优势就足够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克制无数诱惑、冗长、烦躁和自己躁动的心，要养成铁嘴、钢牙。你不要关注那些短期价格波动、突发新闻、机会窗口、别人的成功，你只需要宽视野、窄切口、深钻研，长期保持自己的优势，就一定能够胜出。也有人觉得像雷军说的，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试一试，试错的成本并不高，但错过的成本非常高。很多人以为这句话的核心是试错的成本并不高，但其实这句话的核心是有机会的话。面对机遇要深入研究思考，认为对的机会才果断抓住。既然认准了，即便是遇到了挫折也不要轻言放弃。通俗些说，功夫坐在入坑前。生活中许许多多既不重要也不紧要的事情正在消耗你宝贵的精力。美国心理学家鲍麦斯特曾因提出自我损耗这个理论而名声大噪。所谓自我损耗，就是尽管你什么都没做，但每一次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耗损你的心理能量。每消耗一点心理能量，你的执行能力和意志力都会下降。这就是为什么说，越是简单的人，效率越高，越是克制的人，走得越远。正所谓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当你向生活中那些不重要的事情说不以后，你才会真正的高效，你的内心也能享受到真正的安宁。物欲陷阱，你更倾向物质富裕还是精神富足？抖音曾经发布一条处罚公告，宣布封禁4000个账号，其中就包括一批炫富者。普通人乍富才是会克制不住的要爱秀的欲望，真正的富人从不刻意张扬，反而追求朴素低调。比如那位白发苍苍、白衣黑裤、拎着白布袋步行上班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化学推进剂领域的开拓之一，聚氨酯工业的奠基者之一李俊贤。人间有味是秦欢里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静水流深，这看似深邃的天地万物，其实简约朴素，平凡安然，深以为然。人活到极致，不是华丽和肆意，而是朴素与克制。周国平在《人生哲思录》中写道，人们往往把朴素误认作浅显，又把华丽误认作丰富，但其实朴素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美好的生活状态。一个不再被欲望裹挟，始终坚守简朴内心的人，才能过上真正富足的人生。往后余生，男左女右们，愿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朴素和克制的人。 沾一点月光，挑几钩画中了你，去琵琶中的音律谱曲出了你，声庄中的丝弦静音，根根分明映衬着你，千帆历尽清醒，我有你。点一盏星星相映，远远守护你，你留给我的耳语都是策马疾驰，昼夜四季，风花雪月都看尽，悄悄说最喜欢你怀里。要长相守，也要听此刻虫鸣，要心无间，也要轻眼角眉心，要两不疑，要坚定彼此相依，要一起看天明在等风清，要三月雨，七月清溪数星星，要赏春光，花秋尽繁华看尽，要哪怕一千万里心都不移，要点白了双鬓。 之后我们听到的是周深带来的要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药一起 啊，药一起，药一起，吃药也在一起。 这首歌和这篇的文章哈，都是本周啊我们的第一篇，想和大家有一个积极美好的，在这个小雪夜里的祝愿哈。因为人的欲望也好，或者是你周围给你的影响也好，常常会让你会有迷失方向哈，或者是在奋斗的路上产生了一些对自身而言并不好的一些情绪。那如果你了解了克制，了解了朴素，了解了生命真正的对自己而言奋斗的意义哈，大概就不会被这些周遭的东西所影响更多了哈。 对， 尤其是刚刚的我在读暖文章的时候呢，也想把这篇文章送给一位听友，他给我发了一个悄悄话哈，我看到了。我想对这位听友说，首先到了30岁，确实他说他是在5-6线的城市，自己说的。 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因为全国确实有一个目前就是各种城市的一个归类 啊， 大家现在看到的新一线城市有哪些啊，等等等等。 明白。 包括我曾经上小学初中高中的地方，我现在看到最新排名也是在5线城市 啊。是这么， 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太多的其他的意思哈。 对， 这是他自己定位，他的感觉就是告诉我，在5线城市当中，可能周遭的家人啊朋友啊对于你的婚姻大事可能会比在1线城市过问的要多一些啊，因为大家伙都在一起， 离着近，离着近。 他说我工作很稳定，我未婚，这几年呢一直在被相亲啊，被相亲。他说我不知道是我自己心态没摆正还是什么的，为什么每见到一个相亲对象我都比较抵触。特别是最近我见了一个相亲对象，第一次见面就跟我说，哎呀这个女生年龄大了呀，哎呀这什么什么什么不好，觉得我跟她挺合适的，一直把话题往这个方面扯。所以家人们呢一直跟我说，别一棍子打死，你多接触接触，不要太挑。他说我就很痛苦哈，他给我发了一个流眼泪的表情。我为什么说这篇暖文章的时候我会想到他呢？因为这篇文章当中其实给了我一个思路哈，我觉得你既然也有一个对自己的心态的怀疑，他说我不知道是我自己心态没摆正啊还是怎么着，为什么我见到每一个人我都抵触呢？所以我在想啊，也许真的确实你觉得大家说的密集啊，周遭的人给你太多压力，你把这个相亲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厌恶它。就像听节目，如果我们说今天晚上听完男左女右以后请给我写2000字的读后感， 嗯，你的心里有抵触。 你是不是开始觉得这档节目本来我听着好好的，这主持人他也没问题，为什么让我每天晚上听完还要写2000字的读后感呢？你顿时间啊，顿时间你觉得有点烦了 啊，有这种给自己加任务的感觉。 对，但是你如果把它换成一种，哎，相亲这件事情我不见得一定哈，最终要找到一个真命天子。你看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考电影学院的，他在讲后来啊自己的这个求学之路哈和这个心路的时候，都会说啊我是陪叶谦去报名啊，陪叶谦去考试， 结果人看中我了。 哎，对，你看这不就歪打正着吗？所以有可能你在相亲过程当中，没准来陪这位相亲对象的家里的谁谁谁，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认识的角度哈。 对， 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如果愿意从你的心态这边先做一些变化，再去适应这个相亲的过程。因为我在5线城市生活过，我非常了解5线城市大家的这个对你的关心也好，或者周遭的人也好。我感觉哈，其实呢你现在的心态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怎么说呢，有点对这个事情的抵触过分了， 任务感觉 比较重。对对对对对，你就放下。我跟你讲啊，丽姐给你出个招，你别把它当成是相亲，你就当成是面试好不好？ 那也都有心理抵触。 不， 你把它当就是，对，换认知是对的，换一个认知然后再看 看。对，你就不去当成是一个相亲了，你就当成是一个，你要么去被面试，要么你就当成一个销售去有一个客户的会见，对吧？他聊什么你就聊什么，你不用有一个压力啊，我得让对方对我有好印象啊，或者对方的这个印象让我怎么那么糟糕啊， 不，你就当成锻炼自己的口才， 嗯， 当成是你去结交朋友，对吗？落落大方， 是包括你没看上他，你都锻炼自己的什么技巧，很巧妙的，很得体的，很委婉的，就学会了如何拒绝你没看上的人，没对上眼的人， 对， 这些都是得锻炼自己的能力。 我刚才为什么说在五线城市我待过，我是觉得哈，他不像是怎么说呢，在北京生活的很多单身的朋友，他的业余生活那么丰富，对吧、 嗯、是 咱们在五线的朋友们啊，就我在五线的时候会觉得生活其实挺简单的，就简单到可能就是跟朋友吃吃饭， 对、生活节奏 会 慢， 对，很慢，那我们就当认识一个朋友，对吗？我们去见面的时候，大家都是热情洋溢的。当这个，哎，比如说叶谦，我们俩模拟那个场景 啊， 就刚才那个男的跟我说这番话，你还记得吗？ 说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嗯， 完你跟我说，你跟我说呀，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看你是不是， 那我也不想这样啊，没办法，他就是没遇到啊。 嗯，我觉得你没有这种心，你家里都给你好好的安排了，然后你也自己上点心，对不对？你怎么也不可能， 我这不正跟你上心的吗？ 啊，您是。我看不出来您跟我上心了， 哎呀，才第一面嘛，对吧？而且你说我要真的是一个在这方面特别擅长的人，咱俩不就没机会坐在这里了吗？ 哎，我觉得你挺伶牙俐齿的，你怎么会没有朋友呢？ 我不就是爱听个广播吗？跟里边学的 啊、哦。 其实我觉得，其实当你把你的身份，如果你遇到这个男子你没感觉的时候，你反而更容易发挥。我们说遇到一个小鹿乱撞的人，可能你的这个逻辑啊，你的这个口语表达呀、啊，就开始哎一下子乱了套了，乱了阵脚了。如果遇到一个这样的话，你何不就当成一个朋友，至少给介绍人、给家人们留下一个他很积极的对待这件事情。 如果这个男人他是一个知趣的，他起码没有那个关系妄想啊，他没有那种关系妄想症，他就知道你这是在委婉的就跟他说，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看得上你，但是呢，我是出于就是咱们交个朋友嘛，互相礼貌嘛，然后再委婉的回绝你。当然，他老认为你会遇见那种啊，就会不排除，就是说。你拒绝他了，都明确拒绝他，他还认为你是在考验他， 哦、 说他是在 他认知不足那种。 对，我还是要努力再努力一下，他肯定是爱我的，他正在考验我什么的，这种可能他是有关系妄想。 我感觉只要对方 钟情妄想，钟情妄想， 只要不是猥琐、啊， 对对对， 只要不是对你的人生造成一些伤害，没有影响你工作呀，影响你的这个正常的业余生活。答应了七大叔八大姨去相亲的话，就去当认识一个朋友， 是， 或者是认识一个对自己而言的一个角度，因为你和每个人聊天，你都可以知道世界上另一个窗口为你展示的风景。 没错，现在的人啊，其实还都过得去，真的，在那个交友网站上，你看。不是套啊，你别老，首先千万别老想着那个人家有多坏啊，这网站，但都是正经的，正经的。然后你看人家就是经过这个正经平台给你介绍的朋友，人都还过得去，没有那么多说让你咋舌的人。 我的这位听友，谢谢你，在困惑的时候向我们发出了这个悄悄话的提问，不知道我刚才给你的这个角度哈，你是否能接纳？ 是， 稍微尝试着去做一次啊。如果你觉得哎还可以啊。哎，没有那么的排斥了， 对呀、 啊。然后咱们再说接下来，好吗？ 所以这首歌就送给所有的正在找寻自己另一半的，你们有权利被爱。这首歌《She Will Be Loved》送给大家。 有太多相亲就找到另一半的人了， 对呀、啊， 别排斥相亲， 他被爱。 而且我跟你讲哈，在我们五线城市找一个男人，特别懂得心疼人， 哎呦， 而且生活简简单单。啊，没有交通啊，没有各种样的压力，真的挺好的。 他都不会别的，他就会心疼你了。 对啊，同学们聚个会啊，亲戚朋友们吃饭，都变成极其容易的一件事情哈。各有利弊啊，别有这个城市的对你的约束，也不用自身强调我这边怎么怎么样，命运就是有他的一个轨迹啊，我们该走向哪里，他自然就会走向哪里啊。但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好吗？ 对， 我们第四时段见喽， 待会儿见。 You make you feel beautiful. I know I tend to get so insecure. Doesn't matter anymore. It's not always rainbows and butterflies. It's compromise. It moves us along. Yeah, my heart is full and my door's always open. You call me anytime.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儿了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2，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全新的一周，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我本来以为你要说明天我就不来了啊，全新的一周，明天我就不来了。 这我不能显得那么高兴啊，那叫什么态度嘛？ 今天11月22号，它也的确是天蝎月的最后一个晚上了哈，明天就将迎来射手月了。22:31:5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第四时段哈，也就是最后一个时段了。我得看一下啊，在这个聊天室当中，有一位朋友写了一篇深情的小作文啊，在这里呢，他也想祝一位朋友明天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的。 是的，这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叫做克里啊，克林尔，他说我们马上呢就要去实习了，我们在宿舍的最后一周。今天北京的空气很好，阳光特别好，我们躺在床上唱着歌，我们以后的生活方式就不一样了，但是这样的日子我能记在心里一辈子。明天呢就是壮壮的生日了，在这里我要祝他永远快乐。讲真的，我真的常常会因为遇到他们而感到幸福，大家要前程似锦，永远快乐。 嗯，生活中生命中最最珍贵的，因为咱们也确实是群居动物啊， 哎哎， 你不能单人的这个动物。 老叶把吉他弹起来，弹起来。 哎哎，我知道别的歌你不会唱，哎， 对对对， 这个你会唱吗？ 对， 对吧， 我们今天要为这位 Clear 啊，他的朋友壮壮 是 带上一曲本节目 生日快乐。我祝你生日快乐，牵着我的手，和我一起唱这首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我祝你生日快乐，有生的日子都快乐，别管生日怎么过。 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节目啊，在刚开播一两年的时候啊，特别著名的叶倩会唱的一首中文的生日快乐歌。 这种生日快乐歌，对他太凄苦了。 老朋友都知道哈，因为叶倩曾经发过灵魂的提问，他说为什么郑智化的这首生日快乐，是我听过的所有生日快乐歌里这么难过、这么悲伤的哈。但是了解郑智化的他的很多背景的朋友就能够理解了、 后来我理解了，我一下我知道他本人的是什么状态，然后他本人的那个经历我是理解，因为你知道这个音乐上就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你要想快乐，你起码要开放型和弦，要大调，就是说祝你生日快乐，哒哒滴哒哒哒，这种是和谐的，但是你一旦用了小调，就像刚才那种，他就会显得会哀伤，知道吧？ 这首歌你唱的是副歌，但是在主歌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喜欢他的第一句，你还记得吗？ 怎么唱 的？他就不是唱，他其实像讲个故事。他说我有一个朋友，他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我想把那段歌词就是读给大家听。 好， 因为那段歌词其实，你到全篇听完以后就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郑智化会发出那么难过的声音啊。我们。你是要给我朗诵一下吗？ 我有一个朋友是这种吗？ 你的生日 啊，你的生日 让我想起一个很久以前的朋友。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他流浪在街头。我以为他要祈求什么，他却总是摇摇头。他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却没人祝他生日快乐。然后就是你唱那一段，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握着我的手，跟我一起唱这首生日快乐歌。对，你 生日快乐， 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别在意生日怎么过。这个朋友早已不知下落，眼前的我有一点失落，这世界有些人一无所有，有些人却得到太多，所以我最亲爱的朋友，请你珍惜你的拥有。虽然是一首生日才唱的歌，愿永远陪伴你左右，愿永远陪伴你左右。这是郑智化在1991年，就是我还在我的家乡啊，还上着初中的时候听过的一首歌。真的，我当时就永远记得他那一句，就是我曾经有个朋友哈，你的生日让我想起一个很久以前的朋友。 哎，真是从第一句开始就是悲的，因为你有一种失散感嘛， 对， 直接就唱出来了失散感。 对，尤其是在这个思想性哈，他也提醒大家要珍惜，就是有的人他拥有的太多，而有些的人却什么都没有。虽然是一首生日才唱的歌，愿永远陪伴你左右。当然这首歌绝对不会是在我做点歌节目那18年当中哈，大家频频会点播的。这首歌几乎就没有人点 啊， 除非自己给自己点，基本没有说哎，叶倩今天过生日，我给他点播一首这个歌， 因为很悲哀。 对，所以后来叶倩他经过了一些有喜感的这个重新编曲和加工以后，今天晚上我们才能送给壮壮啊，也是因为明天叶倩就不来了啊， 对， 所以我们就把这首可爱的来自于男左女右独门的啊生日快乐歌送给他。 你说这正好赶上明天的生日哈，那就当提前祝他生日吧。一般咱们不讲究提前祝人生日的哈，都是在当天正日子祝，他又不是后天，又不是今天，你要说后天我都能过来，那就明天正好赶上 生日。我在好吗？ 好，你也唱这个呀，你唱个大调的好 不 好？不 会唱好听的歌，但我一定会送好听的歌和好听的祝福哈。 好， 明天晚上我就被壮壮带上一曲生日快乐歌。你这边怎么有点， 我这边是小野丽莎姐，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绿眼睛 Green Eyes。 Me mira da serena Dejaron en mi alma Eterna sed y caricias de besos y ternuras de todas las dulzuras que sabían brindar aquellos ojos verdes serenos como un lago en cuya quietas aguas un día me miré no saben las tristezas que a mí aquellos ojos verdes que ya nunca besaré. Aquellos ojos verdes de mirada serena dejaron en mi alma eterna sed de amar. Anhelos y caricias besos y ternuras de todas las dulzuras que sabían brindar aquellos ojos verdes serenos como un lago en cuya quietas aguas un día tristezas que a mi alma han dejado aquellos ojos verdes que ya nunca besaré. birthday to you. You mean so much to me. May you every day is bright and sweet. 未来的日子璀璨绚丽。 此歌送给明天要过生日的壮壮，还有整个天蝎哈。11月22号，这是天蝎的尾声的一天了，明天就是射手了。还有满满的这一月当中的天蝎的朋友们哈，大家都享受了生日，自己生日的那个快乐感哈。 对，所有在天蝎月过生日的朋友，你们生日快乐，也是好消息啊！这一个月，韩立也没有在那儿水逆报警。 早过去了， 对啊，正好过去了，你们正是 今年的三次早就过去了， 安全月，剩下的都是安全月了啊。 对，只要大家这个自己的小世界里哈，总有你们的快乐和轨迹，有你的节奏啊，掌握好了，妥妥的，没问题哈。而且呢，这个明年哈，咱们的运势也都很不错，好不好？ 哇， 给你都算的，你拿捏好了啊。 好， 大家都带着这种积极的状态哈， 你自己品 迎接啊，去迎接。射手月啊， 是， 进而呢，我们也将迎来这个元旦啊。话说，真的就是一个月的事儿了， 没错， 非常的快。全新的2022年，如果你有什么在2021年1月份啊立下的一些 flag 啊，觉得自己这一年怎么也得怎么样怎么样啊，最后的尾声冲刺了啊，加油加油，抓紧时间， 不四处乱跑，踏踏实实在家里跟家人在一起最安全。 对，叶谦也预告了哈，明天晚上他。不来了， 哎，稍微有一个外事活动，然后，后天我跟大家还是要欢聚一堂，谈谈唱唱。 是，所以明天晚上如果说奔着叶谦来的朋友，就可以早点睡喽。 还有奔着我来的。 You can't fool some people sometimes, but you can't fool all the people. 谢谢你很努力，谢谢自己没放弃，谢谢你一路坚持到这里。太阳依旧会升起，希望永远不灭息。晚安了，亲爱的自己。还能大口呼吸，就是幸福的。还能睁开眼睛，希望就能够看见的。虽然步伐是少了一点，但我一定会走向前。幸福得更努力一些。谢谢你很努力，谢谢自己没放弃，谢谢你一路坚持到这里。太阳依旧会升起，希望永远不灭息。晚安了，亲爱的自己。谢谢你一路坚持到这里，太阳依旧会升起，希望永远不灭息。晚安了，亲爱的自己。 亲爱的听友，怎么那么像那个爸爸爸爸妈妈？ 是啊，还没有呢，还有一首歌哈。不过今天晚上确实男左女右接近尾声了，祝所有朋友们都有一个好的一周的开端。 对，尽管明天晚上叶谦不来了，但他也做到了，在今天呢，给大家弹奏了两曲哈，一中 两曲还喝了一中， 哎、对，大家也达到了圆满的效果。一周刚刚开始，天气转凉，二十四节气的小雪的夜里哈，希望你听得开心。同时，如果想回放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听听 FM 的这个回放里面找到男左女右哈。你的每一次回放，你不管做什么，点击它，都是为男左女右的 KPI 做贡献了哈。 对， 当然也是为了让壮壮等啊，今天晚上可能没有听节目啊，明天补听一下好吗？祝回国。我们的老听友哦，隔离的老听友啊，明天回国顺利。 是， 祝所有在你心里面有着对于明天有各种期许的朋友都会梦想成真。 给自己鼓鼓掌。 对，用一首叶谦的歌曲结束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也结束整个天蝎月的男左女右。 好，这首歌叫做 Morning Has Broken， 破晓。我们等待着八小时以后的破晓吧。 晚安。 晚安。 Like the first morning, 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 praise.